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配件上打冷战马路。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我是郑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98.2， 每天晚上6:45准时为您送上今晚有戏节目。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一下我们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 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互动。同时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鼓掌。 你好。 哎，我们俩都鼓，你跟王哥都不鼓吗？ 王哥鼓得可开心了。 真的吗？你看。 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图拉古，图拉古你好。 大家好，我是图拉古。 好，另外是青年演员何傲，何傲。 镜头没切过去。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傲。 何傲这个名字特别好啊。 咋了？ 何傲，何傲就是好哎呀，这个名字啊，直接。 哇塞，很有深意啊。 对，没毛病。 你父母起这名的时候想到这一点了吗？ 当时啊， 当时没想到吧？ 当时可能没想到。 但是哎呀， 我觉得肯定是抱出产房的时候，然后那个旁边就有人问啊，问这个何傲的父亲，哎，咱们这个咱们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啊？结果这时候护士说是个男孩，然后就他爸 好， 漂亮， 这个名字就来了啊！ 说这个你看见了是吧？ 按年龄来讲是可以看到的，但是确实当时不熟。好，今天呢，我们还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跟大家来一段《欢乐颂》啊！大家知道这个《欢乐颂》呢，基本上是一个 女人 的戏，但今天你看我们这个只有徐冉一位女士。 我以为你要说今天我们都是男的， 所以说呢，我们一会儿来一个纯爷们儿版的。徐冉也跟我们一起搭着走纯爷们儿版的路线， 可以啊，来一回呗。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第一版我们来一个咱们都是女人 的 正常版的，第二版呢我们来一个纯爷们儿。 你跟我咱们女人的时候，我心里边特别舒坦，你不知道为什么。 好姐妹吗？ 对，好姐妹，好姐妹，好姐妹。 好姐妹，好，先进入我们上半时段对于网剧的推荐。首先推荐的第一部是《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海报看起来还是很帅的样子啊。这部剧呢，就是展现了司马懿传奇的一生，展现一个波澜壮阔的后三国英雄时代。在这里面所描写的年轻的司马懿呢，本来是一个胆小谨慎的书生，因为有这个英侍郎顾之相，回头看了曹操一眼，从此与曹家结下了这个不解之缘。那他被曹操呢强行征辟为官，一脚踏入曹家这个暗流汹涌的夺嫡之争。他运用这个谋略帮助曹丕一次一次的通过曹操的考验，将曹丕送上了世子之位。他尽心竭力的辅佐曹丕成为这个开国明主，开创新政，扶持士族，抑制宗室，为魏国的这个稳定富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是的。 同时呢，他与诸葛亮在六出祁山的较量和这个博弈当中呢，也是相知相惜啊。五丈原秋风一曲梁甫吟，彻底战胜了毕生最为强大的对手，却对着这个飘渺的棋局失声痛哭。 其实我们介绍这么多，大家可以发现，就是整个我们现在以三国为题材的网剧网和大是特别的 多， 对 啊、有的时候会借鉴情节，有的时候干脆就借鉴名字， 对、 还有时候是 人物， 对 谐音的名字，有的时候， 他拿去用嘛，就是叫曹操、刘备的特别多，好多网剧网大，你现在一找的话，哦，都乱了套了，都 这是啥呀？就有的时候 哪个是正版的？ 真的，你有的时候情节你都会拼接错误，你知道？ 对，而且呢，又在各种戏说当中呢，有些时候我就有一点特别担心啊，在各种戏说，各种戏说的时候，我们可能对那个真正的那段历史都慢慢的 就会遗忘掉，慢慢的，是吧？ 对， 其实这个不是好啊，不好 啊，不是好， 这不好。 这个图拉古这个语言表达这个特别清晰，其实这个不是好，是不好。 人家主要是用艺术手法来表达的嘛，对不对？ 对， 你说的没毛病， 没毛病。 第二步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龙珠传奇》，它是在多平台播出的。这个应该我没记错，是有杨紫跟那个她男朋友一起主演的，对吧？单日播放量是6260万。说的是什么呢？前明永历帝的最后一个孩子李一欢，自幼在前明遗老聚集的明珠谷长大，和朱慈轩、雪倾城、叶默生还有樊倩莹的师兄妹一起随师傅们习武学艺。长大之后呢，这个李一欢一行人就离开了明珠谷，在师傅的授意之下，他就设法要去接触当时的康熙帝，试图呢寻找为家族报仇的机会。李一欢和少年康熙从欢喜冤家到两心相许，到最后不得不反目成仇，这个真挚的情感又和家族之间的仇恨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一个最大的矛盾。那其余的少男少女们呢，也在承担师长们给予的重任的同时，经历了各自的爱恨情仇。而康熙以仁德治国的理念，最终啊也是打动了他们，觉得确实这个挺英明的一个皇帝啊，所以呢他就干脆放弃了仇恨，还试图说服自己的小伙伴，这样吧，我们不要再为了私仇去引发战乱迫害百姓了。 对， 那最终呢这个奕欢也决定嫁给康熙，康熙呢也承诺说，哎，我一定会做一代明君，最终呢也是一统天下，得了天下民心，最终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局面。 对，其实你说改朝换代啊，战争啊，最苦的肯定是老百姓，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嘛， 对， 主要是亡百姓苦。 其实你看我们说的这个康熙啊，他说这个以人治国，我们知道康乾盛世是当时一个特别特别辉煌的那么一段历史， 对，那个时候好像说是中国的那个时候的 GDP 好像是就非常非常， 那不应该按唐算吗？这是清朝了。 我 GDP最高的时候应该是大唐， 对， 玄关之 我学理的 啊，贞观之治的时候啊，像咱们说这是康乾盛世，他就是说仁德治国，但是必须咱们要还回到，我就说经常我们的史实被一些篡改 啊，对， 你知道康熙这一辈子做的事情最多是什么？就是打仗。南征北战， 真的是 他最后给雍正留下的国库不说欠多少钱，好像国库里面现银只有700两，好像是啊，我记不太清楚了， 有史可查 啊，就是有史可查的，就是他这一辈子在打仗，打下了一个大大的版图，大大的疆土， 对， 但同时这一生戎马呢，也确实把这个国力这 耗空了，已经没有了， 消耗的很大。 对， 雍正呢，这个历史上也是褒贬不一，觉得冷血啊，还有说的这个位子来的不明不白，也有说他这个是比较残忍或等等啊，包括这个政治手段比较强硬，但是他真的在位的那个短短的那些年中呢，把这个国库真的充实起来了，给乾隆留下了一个 比较 三下江南的基础， 对，特别富庶的一个国家啊。那其实我们说就是篡改历史，或者说你在影视剧当中可以细说，或者说用其他的表达手法去呈现当时的历史，但是别差太远啊，是吧？ 但是现在确实挺多的，你要说对一些我们比如说就是奇幻类、玄幻类、传说类的啊，比如《山海经》啊， 你可以脑洞大开， 你可以脑洞大开，改变一下， 你就改嘛。但是具备确切史实的，咱们偶尔啊改编一次，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咱们也就忍了。如果真把这个情节改得面目全非，假设这个剧又特别火，大家是不是记不得以前那个本来原本 的历史的真的那个就是史实哈， 那可能就不是特别。 咱们现在不是也有规定吗？就不允许篡改历史。 其实我觉得哥这两天我好好研究一下，咱们可以聊一聊咱们现在刚出的对于网络视听节目的一个 新规定 。对，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规定。其实如果你像图拉鬼比较熟了，其实跟我们对现有的影视剧啊，咱们在院线播放、电视台播放的影视剧的规定差不多。 对，几乎好像比那要严一些，实际上。 就比现行的稍微要 严格一点，实际上 其实呢也是对这个审查，这个审查的量可大了，他要求不能用快进， 对， 把每一集全看完。 对， 对，你就知道，你让我有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工作人员好辛苦，要看多少集、 啊。我们一年大概，你比如说，去年大概是660多部电影吧，是院线电影。 嗯。 然后呢，电视剧呢，每体量就这么多，你只能放1000集。 对、嗯。 网络上的这个可就多了去了， 太大 了。 我觉得这个审查的力量在有待于增强，我们不然可以去努力求个职啊。好， 来介绍 第三 个吧， 啊， 《 刺客列传之龙血玄黄》啊，搜狐视频播放平台搜狐视频播放量143万，啊，这个海报一看，哇，像12生肖一样。又名《刺客列传二：龙血玄黄》啊，是延续了第一季的故事发展，讲述这个慕容离、周旋于各国之间恢复瑶光王室的故事。瑶光王子呢，慕容离一方面离开天权去往南宿，怂恿这个南宿啊举兵天权，另一方面呢利用这个仲昆仪和这个天玄杀死南宿的这个南宿王，这个是 玉净， 而后呢成功这个扶植玉箫上位，并且在这个玉箫的帮助下又立郡，为平衡天下大事呢又派门徒啊那个楚根宁啊等等与顾时安前往天玄。其实我们介绍这部戏已经介绍了挺多了， 挺多次的了， 它里面这些国家的设置是按照北斗七星来的，反正天玄天机等等等等， 对， 这个蛮有新意的。我觉得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的网大网剧，它在现在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剧本的时候，他会努力的去借鉴很多很多东西。刚才我们说了一些可能被篡、 三国 被改的一些大题材啊， 包括历史的这些题材，他们都会借鉴。 对，但是你要说，你看我们对像比如说这个北斗七星啊，对十二生肖，刚才我不是开玩笑，那个确实好像的，就是等等。你其实我觉得这种借鉴，你像包括周星驰改编的这个《西游记》什么的，他都觉得非常棒。 嗯， 是另外一种所谓一种解构嘛。 而且也让大家更离这些文化知识更近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 其实你要真的把它拍得很吸人的时候，我们一些年轻人可能没有看过原著或者以前对这些有了解的话，他看完这个可能会翻过来去找。 对啊， 对， 他会想，哎，这是到底什么意思？ 是 就是怎么出处是哪儿？ 我身边有一些小伙伴就是因为看完这个大话西游之后，回头找这个西游记去看。 哦，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哇！ 因为其实有现在很多年轻人现在把这大部头的四大名著全翻全，这么看一遍，其实挺难的。 对， 因为现在大家都抱着手机不松手的。 确实是。 但是呢，他看完这个 很难拿出那么长的时间啊。 看完《大话西游》之后，他重新去有几个朋友重新去翻《西游记》，我觉得挺好的，也挺让人欣慰的。所以说我们就这种改编啊，有些时候呢，都是一家之言啊，一种想法，也许说的并不是特别的到位，或者是准确， 挺到位的。特别到位， 但是呢，我觉得改编一定要负责任， 对， 一定要负责任， 没错 啊，不是不能改，咱就负点责任，有点担当，对吧？就可以了啊。 嗯， 那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差吧，稍事休息啊。我现在这个岁数大了，喘不来气儿。稍事休息之后呢，下半时段我们给大家推荐三部网大，然后呢，咱们进入今天的戏中戏， 今晚戏中戏 啊，一个是正常版的《欢乐颂》，然后再来一版纯啊 反串版 男人版的啊《欢乐颂》。好，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配件件打冷才不打冻。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今晚有幸，您可以通过 FM98 点 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花椒平台找到活力982 这个房间，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了， 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另外呢，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多谢。 好，上一次没鼓掌的对都不批评了。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网大每日榜单啊。首先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网大呢，叫《大清极品赌仙》，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164万。这个故事呢，讲述了纨绔子弟焦闪闪，他从现代意外穿越回了甲午战争前夕的大清朝，被当时大清朝的那些人啊误认为是赌仙。由此呢，就卷入了清日两国为争夺西洋帝国建造的先进铁甲舰而设计的赌王争霸赛。 哎呀，感觉好不认真呐、啊！这么儿戏吗？ 那毕竟是网大嘛，他可能脑洞设计的这个故事情节比较大啊。那对于这个关乎大清未来的赌局，完全不会赌输的这个焦闪闪，是选择回到未来，还是就此留下呢？极具戏剧冲突的剧情也引发了不少期待啊！这个影片呢，在很大程度上也表达了对港式赌片的一个致敬。你看，有赌的这种，像赌仙啊、赌王啊，这种都是经典的港片的一些经典元素。 我觉得这个徐冉这个时候应该是年龄比较小，当年赌神你没看过吧？ 看过呀， 赌神， 后来看 赌侠， 看过重播、 一系列一系列，当时这个 周润发 、 我们是青年广播嘛， 然后还有王杰 啊，王杰 的啊、亚洲第一快手嘛，然后还有这个小刀刘德华演的啊等等，还啊 赌圣 这个是周星驰的、就是一系列嘛， 对，这个可能是你们老人看过，我们年轻人都不知道。 有两个装嫩的， 我们年轻人一般都只看经典的，就是重播啦。 你看你的胡子，所以就是年轻人 都快耷拉到地上了 其实呢，我们这部炼成的白帝子问说是欢乐颂的话题啊， 是的，没错， 话题还没到欢乐颂。但是我们还是挺欢乐的啊，但我们 马上就要到 唯独剧本的时候，我们是欢乐颂。那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第二推荐的第二部网大，就是 伪装大 师上啊。伪装大师呢，主要讲述了以王森为首的伪装团队从富二代陶小柱手中骗取名画啊，维多女人这幅画叫做啊，鉴定局却告诉他们原以为价值百万名画只有不到20万，20万也不少了 啊为了能卖出更多的钱呢，王森就拟定了一个让富商接盘的计划， 看谁当接盘侠 啊。但在这个时候呢，女骗子夏天与王森的团伙偶遇，打乱了这个王森的计划。王森尽管当时解决了这个危难啊，那却在之后被夏天拿到了录音的把柄。哎，看起来好像我们电台播音员干的事啊无奈之下 没干过 我们随手拿出个东西动动路，然后带回大本营，那为了早点顺利的完成计划呢，将这画卖出去，只好先答应夏天加入自己的团队。那夏天呢，也和王森慢慢的熟悉起来，之前看似这个很高冷啊，没有什么 相爱了 啊，王森对夏天 我感觉应该是相爱了哈， 马上就要相爱了， 对对，这比较像这种剧的 网大嘛， 应该是这个 套路， 这个男孩先不喜欢他，后来喜欢上他了，你看、 然后俩人又争吵，然后结果好了以后又出现了什么矛盾是吧，最终在压力之下两个人还是走在了一起， 一般都走欢喜冤家这个路线了啊。 好，来介绍第三部。 第三部叫《嗜血妖姬之末日少女》，是在爱奇艺播出的， 哎、 单日播放量是、 嗯、 好惊悚啊！ 单日播放量是580,000。这讲的是什么呢？在人类接近灭亡的丧尸世界， 生化危机的路子。 对，一个美艳残暴的艳后以绝对的权威统治着这个母系社会， 啊、 而这个时候 有 一个 埃及的感觉， 有一个人名叫欧义的这个角色哈，他是这儿的唯一的丧尸师姬。在有一次失足的晚宴上，狮王死在了人类的手里。这个欧义呢，为了救下被丧尸群追杀的凶手小莫，还把他带回自己家躲藏。 嗯， 但是呢，为了给狮王报仇的丧尸并不想放过小莫。最后呢，就为了帮助小莫躲避追杀，刚被艳后选为新任狮王的这个欧义和小莫不得不踏上了一个逃亡之路啊！这是丧尸的话题 啊。其实你看，这个时候啊、流氓兔说这还真热闹，来给你来点更热闹的啊！这个其实你刚才说这个就是以这个题材啊，也是什么生化危机嘛？生化危机很多人这个对这个终结章呢很不满意，觉得拍的等，但是其实就在咱们节目开始之前，我和那个拉古在外面聊天的时候还说这个事儿呢。生化危机拍了 N 部，变形金刚拍到了5， 速度与激情 啊，速度与激情拍到了8，乡村爱情拍到了9， 对。 但是前两天。陈可辛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 说 他觉得现在电影拍的越来越像电视剧了， 一部接一部， 拍完二拍三，拍完三拍四，等等。 哎，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刚看了那个《异形契约》，我看完了以后，我盼这部电影盼了这么长时间，结果这部片子竟然还是没有让我看过瘾，你知道我特别生气。但是你知道我真的 推荐你一个，你看过《异形大战铁血战士》吗？ 没有，真的吗？电视剧 也拍了3集， 真的，你说现在这些，哎，我跟你说，而且我今天还特意查，你们知道什么叫 DCEU 吗？ DCEU 不知道， 这个是DC 漫改剧的一个自己创立的一个世界观，就相当于所有 DC 漫改剧，它统称 漫威宇宙那样的， 对，漫威宇宙它统称有，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系列，你知道吗？像什么神奇女侠呀，还有什么蝙蝠侠大战超人啊，这些都算它这个世界观当中的一些电影。 我真觉得啊，其实这个。DC 走晚了，他实在是，他真的是走到了漫威，比漫威在这一方面的布局要落后， 要落后一些。 我觉得落后可能10年都不止。漫威在最早就把所有的人物开始，有一个勾连，就整个的情节就是前后前辅相成的，就是他把最后大家都结合在一起，你不觉得很怪啊？钢铁侠等一系列的，漫威对漫威宇宙的这种塑造，你看现在马上灭霸就要出现了，然后我们把金刚狼要赶紧的终结掉，第三部结束，金刚狼死掉了， 新的金刚狼又出现 了， 就说第三部吗？金刚狼也拍散了，我 真的， 你就 X 战警，你想想，所有都是系列的。 大果，我想就问一下，咱们作为一个导演，那陈可辛导演他不太接受，也就不停的这么拍下去，他可能想尝试更多的类型。我们也喜欢在电影这个市场上不同的、更多的类型出现， 看到更多的， 让我们看到更热闹一些啊，可以有选择性。你对这个不停的一步一步续下去的咱们现在这种情况，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 其实电影的多元化是好的事情，但是这个不停的续，它可能是作为一个商品，或者是作为电影的一个更新，是它市场需求的， 好卖， 对它市场需求。但是它这个商品其实你仔细看它在视觉上给人们制造了一种从来没有看过的很爽的一个视听效果，这是电影的一种进步，我觉得。 而且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刚好采访了一个就是电影的策划人跟制片人，他是这么说，他说你们知道为什么现在要打这种安全牌吗？尤其是这种热门 IP 拿来一部再拍一部，他很安全，他比如说他可以跟自己投资人说你看这个卡斯阵容这么强大，这个 IP 这么热，这个元素这么经典， 爆火 不能不卖座吧，如果真的不卖座，他就会说你看这些东西都已经这么名牌了，观众还不买账，那这不是 我 的问题， 我也没有办法。 对，他就会以这个打一个安全牌。 其实啊， 我觉得也有一定 道理，但是这个对于投资人来讲，他是真金白银的掏出来，他是一定要讲回收成本， 对， 所以这种想法没有问题。你比如这个《速度与激情8》，由于这个它的特效和场面做的太大， 太好看了， 核潜艇在冰海里破着冰追着前面摁辆车，就场面已经做到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演员的戏份完全被摊薄，管你多大腕，什么查理斯·塞隆啊，范迪塞尔，强森呢、无所谓，你们连台词都没有，没有关系的。但是一样很好看，它这个好看来自于视听，我不需要强情节，我不需要强情节去推动，我就需要这个强效果就可以了。 对， 所以说这个现在市场的需求，而且对于投资来讲， 绝对是很有信心的回收啊， 一定能赚嗨了呀。 好，关于这个大家是见仁见智啊， 对，我们以后也慢慢继续再跟大家聊吧。 对，咱们那个抓紧时间啊， 还是今晚戏中戏吧， 咱们还是来戏中戏这一段 来说一下这个今晚戏中戏。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个这一片段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样呢？这是第二季的开头几集、樊胜美自己回到了自己在上海的那个出租房，因为就是她的男朋友的妈妈就是给他们俩压力，希望他们两个分手嘛。 出租房，人家房叫欢乐颂 啊，合租房，合租房， 合租房。 你们能不能拨开迷雾见本？这真是的。她回到自己家了以后，心情特别差。这个时候呢，关关就给了打一电话，就闲话家常。提到王柏川的时候，樊胜美就有点忍耐不住心中的这个委屈跟痛苦啊，就流泪了。关雀儿这个人本身他很敏感哈，他就心里很不踏实，就给这个邱莹莹打了个电话求助。两个人呢就决定说这些天啊要多关心一下这个樊姐，让她感受一下来自朋友的温暖。所以樊胜美回到202的时候呢，担心他的关雀儿和邱莹莹也都回到了202， 抬头来了。 对，三个女孩又重新聚在一起，大家毕竟是大过年嘛，三个好朋友在一起，刘也很高兴，有说有笑聊着天儿。但这个时候呢，曲潇潇人在国外，边吃午餐的时候还看看手机，因为上一部当中他不是跟王凯饰演的那个角色，就赵启平医生分手了嘛，觉得说这个赵启平不接电话不回微信，连微博也不更新了。不过呢，后来他说这帅哥再好看能有欧元美超好看吗？干脆投入工作吧。我们给大家讲的是这样的一段剧情啊。 好，那咱们分分角色啊，咱们第一遍呢就忠实一点咱们本来的原著，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三个男的呢随着这个徐冉的这个女性带领，咱们进入一下角色。 好的 啊，那个咱们先分角吧。 导演， 我看吧，这个我先挑吧， 你先挑。导演滥用权力，你知道吗？ 这个 潜规则就行。 曲潇潇给我吧，曲潇 曲潇潇 啊，潇潇 中间一段纯独白，自个儿一人的啊。曲潇潇， 很有难度的啊，这个，所以我选这个最难的吧。 好 啊，谢谢啊。 那何浩呢？ 那我就邱莹莹吧。 邱莹莹，邱莹莹这词台词量挺大的。 你俩你性格比较合， 是吧？ 来。徐冉，你觉得自己适合谁？ 我导我就那个樊胜美呗。 啊，蒋欣演的樊胜美，你得来、来点这个比较。 他们老说我是现实版樊胜美，因为我特别胖，就是他们觉得我只有脸瘦，其他地方都特别胖。就 他们说的对， 可是我们樊胜美脸也不瘦啊。 小樊脸还是相对瘦的呗。 啊，小脸大块。那行，那我就来这个关雀儿啊。 你看流氓兔说了，说你们继续，我们串儿去了。你串儿的时候也可以看呀，对不对？我们现在都视频直播了。 啊、感谢他送了两个金话筒啊。来，咱们就是从这个关雀儿，这个就是我来的这个啊，从这儿开始，等。 你要表现出那种文静的感觉哦，磊叔。 好，来，我们来 听导演的，三二一， 来，三二一，开始。 莹莹，怎么了？干嘛跑那么快啊？ 关关，我想死你了。 我也想你了。 妈呀！ 我遇到了一个猥琐男，巨猥琐，在公交车上就开始盯着我。我下公交车以后，他还跟着我。我走路我害怕呀，这个点外面没什么人了呀，我就一路跑到这儿来了。 哎，好了，你别害怕了啊，那进了小区咱就安全了。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嘿嘿，你不是跟我说吗？樊姐心情不好，我想回来陪她。你呢？你怎么也这么早回来了？ 我也是，我也担心樊姐。哎，你这体力够好的呀，这么多东西跑这么远路，要我早跑不动了。 别提了，我是硬撑着，其实我早就累得不行了。走，咱给樊姐一惊喜去。 三位两个人一起开门，邱莹莹蹑手蹑脚的走进屋子。 Yo, check now, 北风萧萧，雪花飘飘。 樊姐， 呀，你们怎么回来啦？邱莹莹扑倒在樊胜美怀里， 想我们了吗？ 樊姐，给你带的土特产。 哎呀，你们怎么突然回来了？吃饭了吗？ 我想要一包香辣牛肉面。 我想要一个爆椒牛肉。 樊胜美这个时候伸手掐了掐邱莹莹的小脸蛋，说没问题，我这就给你们俩泡。 哎呀，终于回来了，舒服呀。 这时候镜头切换到曲潇潇，她边吃电话边吃东西边打电话。 放心吧，就没有你女儿办不成的事儿。 谁说我英文不好的？凑合还好用吗？凑合着还能用好吗？再说了，我已经找到一个下一站的翻译了，留学生，全程陪同，肯定没问题，妥妥的。好，挂了啊。 拜拜。 这个时候曲筱绡拿出镜子补了补妆，突然想到了赵启平，于是打开新浪微博，发现赵启平最近根本就没有更新。 不是吧，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现在连微博也不更新了，什么意思啊？难道真的今晚就跑了？比我还没有节奏。曲筱绡，曲筱绡，你给我点听点出息，听到没有？不就是个帅哥吗？再好看能有欧元美的美刀好看吗？真是的，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这时候镜头又切回2202，樊胜美、邱莹莹和关雎尔三个人的对话。哎，你们两个为什么回来这么早啊？ 我想樊姐了。 嗯，我也是。 说实话 啊，我知道肯定是那个叫什么应勤。 不是不是， 肯定是因为他。 你别胡说，我就是想樊姐了。 小蚯蚓，有情况啊。 没情况，八字还没那一撇呢。不过吧，那个小应勤老说想我想我的。 你看，哎， 可是他还没跟我表白呢。这次我想好了，我绝对不能上赶着。 有志气。你呢，关关，为什么回来也这么早啊？ 我是在家里实在待够了，天天逼着我去相亲，哎，简直就是赶鸭子上架。 那总得有条件好的吧？ 条件倒是都挺好的，那不过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啊？ 关关，我可真不明白你。我要是你的话呀，有钱人看上我，我真结婚了。一个人打拼实在是太辛苦了。不过就我这长相吧，有钱人怎么可能喜欢上我呢？还得是靠自己吧。 嗯，靠自己最踏实。 莹莹啊，其实梦想呢咱还是要有的，万一见鬼了呢？ 不瞒你们，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自己经常幻想以后啊，如果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我该怎么装修呢？买什么家具呢？真的，我坐地铁的时候就在网上查呀，我把我自己喜欢的全都收藏了。我就想啊，以后有了自己的房子，你们都来我这儿住，住多少天都没问题，最好是有钱的那种，冬天暖气全打开，夏天冷气全开开，就算是那种薄缎子的睡衣拖在地上，高贵大气。 哎呀，我一看这样的东西，我就有动力努力工作了。 关关，真的，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心态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以前觉得吧，相亲挺尴尬的，可是我现在觉得呢，只要遇到合适的，什么场合、什么地点、什么方式都不重要了。真的，你现在特别排斥你家里人给你介绍的人，你可以先试试，万一合适了呢？ 我根本不用浪费那时间，我现在只要一打眼，我就知道我肯定不会喜欢他们。 哎，那你喜欢什么样的？总得有个方向吧。 嗯，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没什么感觉。 看，我觉得我旁边的这两位小姐妹真的是太合适了，你们怎么那么棒？ 是吗？ 我觉得何傲 特别棒， 何傲太合适， 特别入戏。他一说就有那个关那个邱莹莹的感觉。我觉得你后来也很入戏，磊叔，你的那个关雎尔特别关关， 特别关关吧？ 他一开始说话我还会觉得有点鸡皮疙瘩，但是后来特别关关，那个语气特别棒。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来，咱们来一版， 再来一版。 难为 我好紧张啊。 咱们这次就得来个爷们儿版的了。 行吧， 咱们还是这个词，大家听着千万别起鸡皮疙瘩啊。还是这种小女生的词，但是呢是胡子拉碴的说法。 好， 来吧，还是那听听那个导演的321。 321开始。 洋洋怎么了？干嘛跑这么快呀？ 关关，我想死你了。 我也想你了。 我遇到一个猥琐男，巨猥琐，在公交车上就开始盯着我呀，那个盯着我呀，我下了公交车以后他还跟着我，我走路我害怕呀，这个点外面没什么人了吧，对吧，我就一路跑到这儿来了。 哎，好，别看了啊，进了小区咱就安全。哎，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哈哈哈哈，你不是跟我说了吗，樊姐心情不好，我就想早点回来陪她呗。你呢，你怎么也这么早回来了呀？ 我也是啊，我也担心樊姐呀。哎，不是，你这体力够好的，这么多东西跑这么远的路，哎，我哎早跑不动 了。别提了，我是硬撑着的，其实我早就累得不行了。走，咱给樊姐一惊喜去。 这个时候两个人一起开门，邱莹莹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子。 Yo check now 北风萧萧，我是何傲。 樊姐 呀，你 你们怎么回来了？ 想我们了吗？ 哎，樊姐，给你带的土特产啊。 呀，你们怎么突然回来了？吃饭了吗？ 我想要一包香辣牛肉面。 我想要一个爆椒牛肉的。 没问题，我这就给你俩泡去啊。 哎呀妈呀，终于回来了，舒服呀。 这个时候镜头切到曲潇潇在德国谈生意，他边吃电话边吃东西边打电话。 改不过来了。 哎，放心吧，哎，没有你女儿办不成的事。 不是儿子吗？ 女儿谁说我英文不好的，伺候我还能听好吗？再说了，我已经找到下一个翻译的下一站的翻译了，留学生全程陪同，肯定没问题，妥了啊。好了，拜拜。 这个时候曲潇潇开始补妆，一边打开手机刷微博，点到了赵启平的页面，还说 不是吧，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现在连微博也不更新了，啥意思嘛？难道真的亲完就跑了？比我还没节操。曲潇潇啊，曲潇潇，你给我出息点，听到没有，不就是个帅哥吗？再好看能有欧元美刀好看？真是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这个时候镜头闪回到2002，呈现出樊胜美、邱莹莹、关雎尔三个人的晚饭。 嗯， 你们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我先反给了。 我也是。 你们给我说实话啊。 我知道，肯定是那个叫什么来，英琴。 不是， 肯定是因为他。 你别胡说，我就是想樊姐了。 小秋野，你有情况啊你？ 没情况，八字还没一撇呢。不过呀，那个小英琴说了，想我。 哎， 可是他还没跟我告白呢。我这次想好了，我绝对不能上赶着。 有志气，你呢，关关？你怎么也回来这么早啊？ 哎呀。我是在家实在待够了，天天逼着我相亲的、啊、相亲的、啊、简直是赶鸭子上架。 那总得有一两个条件差不多的吧？ 条件倒是都挺好的，不过哎呀，一点感觉都没有，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啊？ 关关，我可真不明白你。我要是你的话呀，真有钱人看上我，我就真嫁了。一个人打拼实在是太辛苦了，不过就我这长相吧，有钱人怎么可能喜欢上我呢？你说是吧？还是得靠我自己。 对，靠自己最踏实了。 莹莹啊，这梦想呢咱还是要有的，万一见鬼了呢？ 我不瞒你们，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是不是啊？我自己经常幻想，如果以后我有自己的房子，我该怎么装修，买什么家具。真的，我坐地铁的时候我都查了，我把我自己喜欢的全都收藏了。我就想啊，以后有了我自己的房子，你们都来我这住，住多少天都没问题，不要钱，最多来点水电费，最好是有钱到那种冬天暖气全打开，夏天的冷气全开开，就穿那种绸缎子一样的睡衣，拖在地上高贵华丽上档次。 哎，我一看这样的东西啊，我这个就有这个动力去努力工作了。 关关，真的，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心态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觉得吧，相亲挺尴尬的，可是现在呢，我觉得只要遇到合适的，甭管什么场合、什么地点、什么方式都不重要了。真的，你现在别排斥你家里人给你介绍的，你可以先试试，万一合适了呢？ 哎，我根本不用浪费那时间，我只要一打眼啊，我就知道，哎，肯定不会喜欢他们。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你总得有个方向啊。 哎，撒家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没什么感觉。 好看。我怎么觉得我来这个男人的更有感觉一些？ 哎，是你的本色出演啊！ 我觉得这个男性版的这个特别适合徐冉，真的。 谁说的？我是傻白甜那挂的好吗？不知道我的人设现在崩塌了没有？ 你其实你觉不觉得何傲其实往这个男生版的掰的时候有点 ， 我又有点不适， 就是有点回不来。 真的，你刚才邱莹莹那块，我觉得特别到位， 入戏太深了。 对的， 那个图拉古导演的那个曲潇潇。就听着跟流氓一样。 对，什么什么？难道跟我一样亲完就跑？ 哎呦，就是， 我感觉他就在说自己。 你发现这个小女生的词啊，换成这个男的这个方式来说出来， 别有一番滋味啊！ 确实挺那什么的，就是不太形容了啊。 刚才磊哥撒娇的时候，我真的感觉 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 还是可以的，你可以的， 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我潜力无限。以后我们这更加努力一下，反正现在大部分女性角色都给我啊。好，那今天呢，时间有限，到这里基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各位锁定 FM98.2北。